详情咨询6566-156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光这么一看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功的文章未逊，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咱们继续听相声，今天首先要请您听的是李金斗、陈永泉二位合说的相声《吃婆婆》。 啊，人逢喜事精神爽，金斗乐得要上房。嗯，我娶了个媳妇儿，真漂亮，25岁，她属羊， 年岁正好。 她来自美国太平洋，说洋话，带洋腔，洋鞋、洋袜子、洋衣裳，吃洋饭，喝洋酒，抽洋烟，住洋房。她是个地地道道的烤全羊。 你把她给吃了。 什么呀，我是说呀，她是个地地道道的好新娘。 这还差不多。哎啊，你怎么娶了个外国媳妇儿？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只允许外国人娶中国媳妇儿，就不允许我们中国人娶外国媳妇儿吗？ 我没那么说呀。 哎，是的， 我是说呀，你怎么偏偏爱上了一个洋新娘呢？ 洋，哎，你懂不懂爱情？ 懂啊。 那就好办了，我告诉你，爱情是两颗脑袋撞出来的火花。 你说错了，爱情啊是两颗心灵撞击的火花。 您说的那是国内爱情。哦，我这个是国际爱情，就是两颗脑袋撞出来的火花。 这脑袋全撞出火花来了，还爱情呢？ 是这么回事。那天呢，我骑着自行车过马路，路过这个十字路口，坏了，迎面突然窜出一辆大卡车来。 那快躲呀。 怎么躲？左边是一个老头，右边是一个老太太，躲了汽车躲不了老头老太太，躲了老头老太太你躲不了汽车。 那这怎么办啊？ 当时我那么一想，您肯自己吃亏也要保护老头跟老太太。 嘿，还真有点英雄气概啊。 当时我一咬牙一闭眼，就奔着汽车去了。哦，就像一颗爱情者的导弹似的。哎呦， 那叫爱国者导弹。 爱国者是打飞机的，爱情者是打未婚妻的。 哎，打未婚妻的。 这时候人行横道上正走着一位金发女郎。 哦，外国朋友。 我这个脑袋不偏不歪，正撞在这个金发女郎的脑袋上。 这巧劲儿啊。 当时就听，哎呦我的妈，两个脑袋冒火花，我的脑袋晕又麻。 那金发女郎呢？ 给她脑袋撞出一个大疙瘩。 人家多倒霉呀。 别说呀，这羊脑袋它还是真过硬。嗯，这么撞一下它没事儿。 那你呢？ 我都晕了。 是啊， 这位金发女郎用她的围巾把我的伤口给包扎好了，也不知道她从哪儿抄了一辆平板车，登上我就给我送医院去了。 你看看，你把人家撞了，人家还送你。 哎，这是缘分啊。哦，旁边有人还议论呢。 他们怎么说的？ 哎，他大妹子。嗯。哎，你看这外国女的怎么跑中国蹬平板来了？ 啊，不是蹬平板的吗？ 哎呦，她大姐 你哪知道啊，他外国呀汽车多，他个蹬平板啊捞不着钱，所以他跑咱们中国超肥来了。 拿人家当外国个体户啊。 到了医院这么一检查，还好没有什么内伤，只是划破了点皮儿，很快的我就出院了。 哎，总算万幸啊。 哎，当时我这个后悔呀。 你后悔什么呀？ 您说我要撞得厉害点够多好啊。 那好什么呀？ 在医院迷迷糊糊的待半个月，那金发女郎陪我15天，您说那时候我够多美呀、啊、 好吧。你都撞晕了还胡思乱想呢？ 我赶紧向人家道谢呀。 哎，应该好好谢谢人家。 可是这个外国小姐倒是很客气。 No， 不要谢，你是个好人， 嗯， 你是个勇敢的人，你是个胆大的人。 哎， 你的胆子大，你大的敢装汽车。 那是啊，为了不伤着老人 啊。你真是一个狗风哥的 啊。有鬼风哥的，哪有狗风哥的呀？ 儿啊，您没听明白，人家夸我是高风格的。 哦，高风格的。 由于他这个咬字不清，把这个高风格的说成是狗风格的了。 哦，是这么回事啊。 我赶紧也得客气客气啊。 你怎么说呢？ 我说那什么，我算不上什么狗风格的，也就是一般的疙瘩吧。 嗯， 哎呀，说起来还是真对不起您呐。您把我给救了，我把您的脑袋给撞出一个大疙瘩来，您不单不计较我，还把我送进医院。说良心话，您才是真正的狗风哥的。 你就别提这茬了。 No No No， 我不是狗风哥的，你是狗风哥的。我说不不不，你是狗风哥的。不不不，你是狗风哥的。我说不不不，你是狗风哥的。 您瞧吧，俩狗风哥的。那么说了半天，这位杨小姐叫什么呀？ 她叫傻发呀，来自美国的洛杉矶，现在在咱们中国的留学，正在学画画。 哦，这位是个画家。 就是啊。我赶紧问他，我说小姐，我把您给撞了，您还救我，您这样做是为什么呢？ 那么他说什么呢？ 先生，因为我也要学习奶粉。 啊，学奶粉？他倒不学咖啡呀。 什么呀，人家说呀要学习雷锋。 这学雷锋啊。 哎，这个雷锋他说不清楚，他给说成奶粉了， 这多耽误事啊。 先生，我们美国人很尊敬奶粉先生。 哦， 洛杉矶就有个学奶粉小组。 哦，美国朋友也学雷锋。 对，这次我到中国来，遇见了很多很多喝的奶粉。 哎，没错，奶粉都是喝的，吃的那是奶油面包。 哎，他说的是啊，这次到中国来遇到了很多活的雷锋。 嗯， 他说不清楚，给说成喝的奶粉了。 他这中文发音实在差点。 就是啊。我说小姐，这样吧，我教教你这个发音怎么样？ 哦，你成他老师了。 不过这个老师可不好当哦。 怎么呢？ 你没听人家说吗？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外国人学中国话。 没那么严重，你多教他几遍不就行了吗？ 多教几遍就行了 啊。 那你试试怎么样？ 行啊。 好，咱们也甭多试啊，就一句。 嘿，一句还不好教，你说哪句吧。 我是画画的。 这还不容易。来 来啊， 来， 由现在起我就是这个傻发呀小姐。 哎哎， 你教我啊。 行，你跟我学。 哦， 嗯，我是画画的。 我是坏坏的。 坏坏的。不对，我是画画的。 我是坏坏的。 我是画画的。 我是坏坏的。 我是坏坏的。嗨，把我也给带坏了。 怎么样，教不了了吧？ 哎，我看一个字儿啊就不必苛求了。 哎，一个字儿，我告诉你，一个字儿要是咬不准，一套话说出来您一听那就不像话了。 是吗？ 哎，有这么一套话，傻发呀小姐呢见着人总是要热情的自我介绍。 她怎么说呀？ 我先用普通话给您介绍一下她的身世。 好好好， 您注意听啊。 哎哎， 我是画画的画家。 嗯， 从小跟我爸爸学画，我爸爸是个老画家了，我跟他学画已经画了十几年了，当然画的还很不到家，今后我要更加努力的学画，我要用我的画笔画遍全世界，我从美国画到中国，中国是个美丽的国家，在这里画一辈子我也画不完呐。 哎，他对中国还挺有感情的啊。 可就这么几句话呀，就因为一个画字他发音走了形，您一听太可笑了。 哎，那么他是怎么说的呢？ 我给您学一学啊。 好好好好。 哦，我是坏坏的坏家。 坏家 从小跟我爸爸学坏， 您的爹也掺进去了。 我爸爸是个老坏家了，我跟他学坏已经坏了十几年了， 坏的时间还不短了。 当然我还坏的还恨不到家， 还没坏透呢， 今后我还要努力地去学坏。 对，继续坏下去。 我要用我的坏笔坏遍全世界。 好，他要坏满全球。 我从美国坏到中国。 嗯，坏的还够远呢。 中国是个美丽的国家，在这里坏一辈子我也坏不完呐。 那就下辈子再接着坏吧。 您说这个发音不准是不是闹笑话？ 可不是嘛。 从此以后我就开始教他学习中文。 嗯， 他呢教我学习英文。 这个英文可不好学。 没关系，我先学单词。 哦， 像什么同意是 yes， 不同意是 no， 见面问好叫 hello， 再见说声 goodbye， 谢谢就说三合油。 哎，三合油还甜面酱呢，那叫 thank you。 我有办法呀。 你有什么办法呀？ 我告诉你，我把它编成一段顺口溜。 哦，你怎么编的？ 点头 yes， 摇头 no， 见面招呼喊 hello， 再见就说 goodbye， 谢谢要说声三块肉。 三块肉啊，那叫 thank you。 在相互学习当中呢，我们加深了了解，又建立了感情。一开始他管我叫李先生，后来叫我李老师，再后来就叫我金斗。 嗯， 到了现在他就叫我一个字儿。 什么呀？ 斗。 好，我急得够直发麻。 那天我们两个人逛公园去了，正在拱桥上欣赏着美丽的风光，突然河里有人喊救命。 哦，有人掉水里了。 我这么看，哎呦，一个小孩在河里正挣扎呢。 那怎么办呢？ 当时我顾得别的了，扑通一声啊，由三尺多高的桥上一个飞燕展翅，呜，跳下去。 哦，这姿势还不错。 到了水里我才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儿啊？ 我不会游泳啊。 啊，不会水你下去干嘛呀？ 我不是救人心切吗？ 哦， 幸亏这阵儿有两个狗风哥的把我给捞上来了。 是啊，要不然你就趁底儿了。 这时候我就听有一阵热烈的掌声。 干嘛鼓掌啊？ 我睁眼这么一看，嘿，是沙发呀，抱着那个小孩一边踩水一边往岸上游呢。 哦，是他把孩子给救了。 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赞扬这位杨雷锋。 嗯， 养狗风哥的。 你就别提这狗风哥的了。 我赶紧把他送到家以后，坏了。 怎么了？ 他病了。 哦， 发高烧。 那是下水凉着了， 两天两夜下不了床。 哎呦， 我就在他床边陪了他两天两夜。 应该关心他。 沙发呀非常的受感动，他醒了以后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这辈子也忘不了。 他说什么呀？ 他跟我说， 嗯， 哦，亲爱的狗风哥的。 就这个呀？ 我多么想 啊， 我多么的想。 你想什么呀？ 我多么的想喂喂你。 喂喂你？ 我也纳闷啊，我这么大个人干嘛还用你喂呀？ 那是拿你当小孩了。 就在这时候突然沙发呀到我的脸上这么一下。 哦，他吻你了。 哎呦，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啊，感情这喂喂我是要吻我呀。 又是发音不准。 哎呀， 我要早知道这样，我多希望你一天24小时不断的喂我呀。 哎，那你非撑死不可。 经过了一年多的相互学习，相互了解，我爱他，他爱我，我尊重他，他也尊重我，我夸他，他也夸我，他也不断的喂我，我也经常的喂他。 哎，你们俩就互相喂吧。 经过了这一段的时间，我们两个人感情是非常好。 当然了， 我教他就更精心了。 那是啊， 我上午教他学习拼音，中午呢教他学单词，下午教他朗诵，到了晚上我要教他一段绕口令。 还教绕口令？ 当然了，一段这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3个多月他没绕上来。 是啊，中国人绕上来都不容易，还甭说外国人了。 我们两个人从交朋友到交心，从交心终于发展了交换戒指。 哦，你们订婚了？ 哎，开始我妈还不同意呢。 为什么不同意呢？ 我告诉你啊，你跟他做朋友成，这丫头做我儿媳妇不行。 怎么不行啊？ 啊，你们俩人结婚用不了多少日子，肯定得生个孩子。 当然了， 这孩子他是蓝眼睛白毛啊。嗯，你一说金斗，这孩子我怎么办出抱啊？ 怎么不能抱啊？ 蓝眼睛白毛，知道的是我孙子，不知道还以为我抱一只波斯猫呢。 有生波斯猫的吗？ 再者说了，你媳妇儿出生那地名我听得闹得横。 怎么闹得横啊？ 叫什么？叫什么？洛汤鸡。 洛汤鸡 啊， 那叫洛杉矶 啊。啊，洛杉矶、 哎、 啊。他本人那名字我也不爱听。 哎，人家叫傻发呀。呀， 是啊是啊，挺好的一个大姑娘，你说你干嘛叫沙发呢？ 啊，沙发。 再者说了，这名字我没法叫啊。 那怎么没法叫啊？ 我在屋里怎么叫啊？沙发，沙发， 找沙发呢。 哎呦我的妈呀，这沙发哪儿去了？ 沙发呀，在客厅呢。您找沙发干什么呀？ 哎呀，沙发，麻烦你把那沙发给我搬回来 啊。沙发搬沙发呀，这听着是有点别扭。 甭管怎么着，人家姑娘来了会子，我呢为了照顾她的风俗习惯，给她做了一桌子菜。 嗯， 他挺高兴啊。 那当然了， 他还夸我呀。 怎么夸的您呢？ 他管我叫嗨。妈咪，你太笨了。 嗨，你妈成笨猫了。 你说说，68的老猫，这像话吗？ 我没听说过。这都是语言上的误会， 这是以前的事情了。 嗯， 现在我母亲变了。 哦， 见着人就夸他这个洋媳妇儿好。 哦，你妈怎么说呀？ 好，好，我们家太好了，我们家有一个洋女儿，洋姑娘，洋丫头，洋媳妇儿，洋雷锋，洋沙发。 洋沙发。 沙发呀，见着我母亲也夸她婆婆呀。 哦，她怎么说呀？ 哦，亲爱的婆婆，善良的婆婆，好心的婆婆，美丽的婆婆，我的好婆婆，老婆婆，好老婆婆，老好婆婆婆。她说着说着把我那绕口令想起来了。 她怎么说的 啊？吃婆婆不吐婆婆皮，不吃婆婆倒吐婆婆皮。 没听说过。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李金斗先生和陈永泉先生合说的相声《吃婆婆》。听完了这个反映当代生活的段子，我们再请您听一段传统相声佳作《交赞打银松》。这个作品呢有几个姊妹篇啊，剩下的两个我们经常也播出，《关公战秦琼》还有《罗成戏貂蝉》。这三个作品都是相声界的一位老前辈张杰尧老先生创作的。上个世纪60年代初，张杰尧应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先生的邀约，特地从西安来到北京，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三段节目。当然了，那个版本呢是张飞打严嵩，虽然名字啊人物小有不同，但是这主旨艺术特点是一致的。交赞打银松这个作品是由张杰尧先生传给王世臣先生的。下面就请您欣赏上个世纪中叶的历史录音，由王世臣、赵玉贵合说的交赞打银松。 舞台有舞台的规矩。 是啊， 那后台也不是，后台有后台的规矩。 后台有什么规矩？ 只要是办好了戏往那一坐， 嗯， 就应当培养情绪。 哎，不能够随便开个玩笑， 说说笑笑， 又打又闹，又说又笑， 嗯， 到时候上场背不住就闹错儿， 保不齐把词儿忘了。 倒退十多年，我在天津， 啊， 南市有个大舞台，知道吗？ 啊，知道， 在那个剧场， 嗯， 我听了一天戏， 是， 三出戏搁一块儿唱了， 啊，三出戏搁一块儿唱， 啊。 读什么戏？ 开场戏是 什么戏？ 打交赛， 连火棍。 对。 第二出呢？ 倒二的戏是打银松。 大咒呢？ 大咒是群英会。 这么三出戏？ 三出戏搁一块儿唱。 没听说过。 怎么？ 那没法唱啊，不是一个朝代的。 所以说他 一个宋朝的，一个明朝的，一个汉朝的。 他才乱呢，就在这点呢。 怎么回事情啊？ 开场戏打交战下了， 嗯， 交战到了后台呢，还没卸妆呢，打外边进了一个朋友， 哦， 两个人在那聊天 谈话， 他呢带着那胡子呢 别扭， 说话可别扭， 是啊， 把那胡子摘来就挂在那绳上， 嗯， 两个人这聊天， 是 倒二的戏上 白岩松， 头一场戏是上银霞， 哦，小花脸， 小花脸， 嗯， 上来有那么几句白口， 什么词儿？ 啊，宰相没擒七品官，见他容易见我难，我乃炎霞，今乃三路九日，太师爷接见的日期，话言未了，那旁有一官儿来也。 哎，上邹应龙， 对，邹应龙上来以后呢，两人捣乱。 哦，就为那个门包捣乱， 什么大理三百六，小理二百四， 就那一套词吧。 哎，因为那个捣乱。 嗯， 邹老爷，您请到我那小屋里休息一会儿，我给您回禀一声。 哎，邹应龙下， 下邹应龙。 嗯， 他这禀事 是， 有请太师爷。 严嵩上场。 严嵩上来有那么几句唱， 唱的是什么词呢？ 昔日有个王莽臣，这里是导板， 哎， 后边有几句流水。 是。 昔日有个王莽臣，药酒害死平地君。 嗯， 四路人马安派定，要夺大汉锦秦坤。 这么四句， 挖进来入小座。 什么叫小座？ 小座就是桌子头了搁把椅子，那叫小座。 那么桌后那椅子呢？ 那叫大座。 哦， 坐那儿有那么几句坐场诗。 怎么念？ 君不君来，臣不我臣，杀害忠良到日今，早下冲庭温一鼎，要夺大明平乾坤，老夫尹松，大明家亲微臣，我是藩与家境荒野，同年同月同日，就是不同时。 嗯， 家境荒野有节武之尊，难道说我是藩就唯有皇帝之位？ 嗯， 眼下大事同频，小事由而去办。 多大派头。 刚才这段是王世臣先生表演打严嵩当中严嵩的一段念，这出打严嵩的现在在京剧舞台上还是能够看到的，无论是南方的棋派的演法还是北方的马派都能够看到。那么究竟这个交战打严嵩怎么回事呢？我们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再继续听。 欢迎来到2035，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我和2035有个约，何牧阳词曲，加油男孩组合演唱。 那是一个诺言，穿山越海真切，遇见梦想的明天。我奋进的脚步，披星戴月强烈，迈开大步就离线。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棒儿边。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6.5度，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本市今天白天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扩散条件非常有利，空气清新，光照充足，风力明显减小，比较适宜户外活动。但是控制本市的大气团在持续变冷，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为-11度，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当中，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3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能见度很好，风力不太大，登山气象指数为3，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之后的持续影响，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今天的气温在-2度到-11度之间，风寒气象指数是5，感觉天气寒冷。今天白天光照充足，空气清新，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巴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迅速固定八百块。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欣赏北京的相声大家王世臣、赵玉贵合说的交赞打严嵩，刚刚开了个头。王世臣先生曾经向这个作品的作者张金尧先生问意，曾经得到过张先生很多的传授。那么这个段子呢，可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张金尧他的能耐很大，会得多，编创的段子也很多。他的艺名呢叫张傻子，那么内行呢也尊称他为张傻爷。关公战秦琼这个段子后来侯宝林先生也演，得到了张金尧的肯定。那么交赞打严嵩呢，则是由王世臣先生传了下来，也留下了这段经典的版本。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交赞打严嵩，王世臣、赵玉贵表演。 坐那儿有那么几句坐堂诗， 怎么呢？ 君不君来，臣不我臣，杀害忠良到日今，早下冲天观一顶，要读大明平乾坤，老冯 报名 隐孙，大明家亲微臣，我是藩与家庭荒野，同年同月同日 就是不通时。嗯，嘉靖皇帝有节武之尊，难道说我是犯就没有皇帝之位？嗯，殿下大事同平，小事由而去办。嗯， 多大牌楼 他这套禀事。哎，哼，启禀太师爷，周应龙求见。周应龙，嗯，他与老夫事无来往，要见老夫为了何事？他言说有好心当献呐。哎，好心当献。嗯嗯，殿下击鼓声呐堂，咚咚咚，撤小座入大座， 坐这后边， 往座后一坐。嗯，殿下稍时邹应龙到来，叫他东局门大鼓，西局门施礼，保我们而入。哎，大邹应龙听着，太师爷有谕，叫你东局门大鼓，西局门施礼，保门而入啊。 哎，这会儿上邹应龙， 这会儿应当上邹应龙。 是啊， 邹应龙上不来了。 为什么呀？ 在后台跟那个香锅打起来了。 因为什么打起来了？ 嗨，他给他办戏的时候啊，给他这个纱帽勒紧了。 我不紧一点， 他跟他讲理。我说你怎么给我办戏？ 怎么了？啊？怎么了？ 你给我勒这么紧，我挨台上我要晕了怎么办呢？你干嘛勒这么紧呢？你干嘛吃的呀？什么？我勒紧了。嗯，这脑袋是你的，是我的呀？啊？废话，我的脑袋对呀，在你脖子上长的，与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给你勒松了，你欠了我怎么办呢？ 哎，要掉了多难看呢。 赖你呀，赖我呀，你还甭废话。两个人越说越呛，嗯，就要打起来。管事的呢在后面那坐着呢， 得盯着呀， 他不能看着打起来呀。 当然了， 也到场了。 是啊。 哎哎哎，我说你们两人找什么乱呢？啊，英龙上场。应龙上场是让邹应龙上场。 对呀、啊、 后边这个戏是群英会。 是啊， 折都办齐了， 也培养情绪呢。 去曹店主那也办好了戏了。嗯，往里一坐培养情绪。哎，去曹店主是一位老先生。 哪位啊？ 姓程，叫程宇龙。 哦，不错，听说过这位 老先生。嗯，坐在椅子那儿培养情绪啊。他那一说应龙上场，这位老先生耳音背， 哦，背的 听差了。 他听是 听是永龙上场， 得误会了。 他不叫程永龙吗？啊，哦，叫我上场。哎呦，得亏我听见了，又听不见这还麻烦了。 这就麻烦了， 那赶紧上场吧。嗯，到了上场门，叫起板来了。嗯，嘿， 别让他出去啊。 那不行啊，拽不回来了。 好， 他一叫板子，场面这大家伙呀。 当然了， 达古老很奇怪呀。 奇怪什么呀？ 哎，不对呀，每天这出戏到这点地方是快家伙呀， 他紧急风嘛， 这怎么叫慢的呀？ 是 叫慢的没办法，就得打慢的呀。 怎么叫怎么给人打？ 叫我一想呢，曹操出来了。曹操一出来，达古老就愣了。 那也不愣， 心里说他干嘛来了呢？ 就愣了。 我打了20多年戏，我还没打过这个戏呢。 谁也没打过。 曹操出来呢，往前走。嗯，他没看见严嵩在台上。 台上有人会看不见？ 看不见。 怎么？ 他眼睛得往头里看。 哎， 他不能挨台上的学吗？ 那扫台是毛病。 可是加过点走，嗯，到那儿有几句唱， 唱的是什么？ 万一里英雄将，徐秀南大醉。嗯，正月里四小弟那紧着双眉扫下了 同出我台去朝二麦，挖进来补一句腿儿。 你唱 杀孙权灭刘备心意不遂， 对， 到这一透袖， 我这儿透袖 胆那椅子 怕有土， 不是怕有土，看有没有椅子。 嗯， 那不能用坐， 能坐 没搁椅子，摔个屁股墩儿，那多难看呢， 那多寒碜呢， 大摔草草。 对， 他这么一胆那椅子一看没有， 嗯， 小座撤了。 是啊，大座这坐着呢， 严嵩那坐着呢 啊。 太守这没有椅子心里不痛快，埋怨那个检场的， 嗯， 怎么我上连把椅子都不搁呀，像话吗？ 那能搁椅子吗？ 他回头要叫那检场的， 嗯， 一回头呢看见严嵩了， 这才看见。 严嵩也挺纳闷啊， 嗯， 心里说这怎么回事啊，他上来干嘛呀， 曹操干嘛出来了， 台下观众也奇怪呀。 当然了， 哎，二哥这是嘛戏呢？ 没听过。 耿通这左永龙那模样，接回这左永龙怎么这模样呢？ 这是左永龙吗？ 冯丹，你不懂，这不是左永龙。 不是左永龙谁呀？ 我看这模样长得跟严嵩差不多少。 不那模样。 对，这严嵩他们哥们儿们。 这还不上， 就是啊。曹子回头一瞧，跟严嵩长得胖脸儿， 嗯， 还想就这才明白我是冒场了， 这才明白， 这才知道啊， 下去吧， 下去哪行啊，到时冒场就回来下去了 啊， 台里非得来个道好不好， 那怎么着， 所以说舞台经验丰富就在这里。 那你说怎么着， 老先生 不下去， 不下去， 不下去怎么着， 知道自己有错，不能卖错，坐在本人身上，让对方要负一部分责任， 让人要负一半， 对了， 人分不着啊， 郑重其事 啊， 让台下唱出来。 他说什么呢， 拿手一指严嵩，二十户人大胆占据老夫我的座位 啊，人倒占他的座儿， 严嵩心里说，我倒占你的座儿了，这根本是我的座儿， 谁让你这么早来的？ 你这会儿出来干嘛来呢？ 就说呢， 他还没答复他呢。 嗯， 曹子说了一句术语， 术语说什么？ 哎，尊郭，尊郭， 嗯， 尊郭呀， 什么尊郭呀？ 尊郭就让他跟着一块儿唱， 趟着唱， 趟着说。 嗯， 严嵩一想，这锅我钻的嘛，这个 就是啊， 他不是一个朝代呀， 没法唱。 那你问我，我就答复你吧。 哎， 告诉你我是谁。 他说什么？ 大明太师严嵩，而口出狂言，你是何人？ 他是谁？ 发现阿曹， 还耍背头的。 严嵩啊，离座了。原来是曹丞相到了。是认了， 本来不认识吗？ 他怎么能认识他呀？严翔，看座， 看座。 严翔说：“我搬得着座呢，这个 伺候不着的。” 买了个八字，两个人往那一坐， 嗯， 坐在那不行啊， 还是愣着呀。 你还得说过呀，你。 那有什么词儿呢？ 没词儿啊。 就是啊。 哎，这地方严嵩高。 怎么？ 他们有一套死词儿。 哦，俗套， 那叫客套。 嗯， 不知曹丞相驾到，未曾愿因当面是惹罪。 他不知道他来呀， 他哪知道他来呀？曹丞相，我也得客气客气呀。 曹操说什么呢？ 岂敢，曹操来得鲁莽，这倒是良心话。是鲁莽啊！ 哎， 他冒了场来的还不鲁莽吗？ 对呀。 曹某来得鲁莽，太师还寒。 嗯， 又完了， 那还怎么着？ 又没词儿了。 就是啊， 严嵩一想，还得往下钻呢。 能扛吧？ 啊，曹丞相，我有一言之口，从你不从，莫要烦恼。 嗯， 曹弟想要问我什么呀？你 对 啊，你可别胡问呐。 是啊， 胡问我没词儿啊。有话请讲当面，我有心与丞相击败金兰之豪 啊。 这败什么？这八兄弟 我都没听说过， 不知丞相意下如何？曹弟想我没词儿啊。 啊， 顺说下吧。 哦， 九一太师 我败了， 殿下相安伺候。 相安伺候。 嗯，拿过一香炉俩辣椒磕头。 哎， 磕完头之后要分大小。 嗯，对， 你说应当谁是哥哥谁是兄弟？ 应当曹的是哥哥。 怎么？ 他是汉朝的，这是明朝的，差好几百年呢。 那不行。 不行， 这会儿严嵩就是哥哥。 为什么严嵩是哥哥呢？ 他戴那胡子不一样。 是啊， 严嵩戴的是伞。 嗯， 曹子戴的是黑胡子， 就严嵩大。 哎，严嵩就得大。 这会儿分胡子了。 拜完了兄弟又往那一坐，还是没词儿， 还是愣着。 严嵩说，嗯，眼下酒言白呀， 还要喝点儿。 要喝点儿。 嗯， 斟了两杯酒，严嵩一端那个杯，行弟行行， 叫起来了， 叫起来了。 哦，这还要唱。 大姑老爷想，这可真新鲜啊。 哎， 还没听说过这个严嵩跟曹彪唱什么词儿啊。拉胡子也纳闷啊，这我还真没拉过这戏。 哎， 听他们唱的是什么，唱什么就拉什么吧。 对， 唱了几句二黄原版。 怎么唱的呢？ 太师府白酒宴，开怀唱个音，转一身寒臣向下听，犯了命，你咋也喊得唱，为啥无相万军一品，带领着千军将多万，雄我兵那东吴，不惜是不我宗一言论，就让是汉献帝惧怕你散了分。 他这有词儿， 夸奖了。 曹子也要唱， 曹子也得唱两句啊。 曹子怎么唱的？ 他也是也修得呀，夸奖国神，你乃是大明朝妃的人心，知人大明朝江山有我你一分，全朝中文武动了你为了尊，夸奖了。 还不给他唱啊？ 后台可乱了呢。 那还不乱？ 后台那管事差点把那个心蹦出来呀， 急的 心说别唱了，大爷，再唱多少算一站的家了。 就是啊， 怎么会让曹子出去了？哦，这事儿完全在曾荣身上。 哎， 你要不给香馆捣乱，曹子能出去吗？ 你要不唱呢？ 这么办，你上去，你把曹子换下来。废话，我上去，我跟曹子说什么呀？我那怎么办呢？哎，蒋干，蒋干，蒋干， 蒋干 是蒋干那主也办好戏了， 我军会里的。 哎，蒋干，你上去，你把严嵩换下来，你唱那出戏。废话，我哪能上去啊？那丞相，我跟他说不上话呀，我不能上去，那怎么办呢？ 不麻烦呢？ 这回到一退票，谁担那个包啊？ 就是啊， 没词儿啊，正在这着急呢 啊。 焦赞过来了，焦赞不跟朋友那聊天呢吗？ 哎，他没卸妆呢。 你听这边挺乱，我说你们怎么意思啊？乱什么你们？乱什么？你不知道啊？好吗？你听听台上，严嵩跟曹子那唱上了，又喝酒又拜把兄弟，你们怎么搞的呀？这是？怎么搞的？不就这么回事吗？他没留神就钻上去了，这没法解这围呀，谁解这围？焦赞一想，没关系，我上去啊。 你这不成心果乱吗？你上去，你上去不更乱了吗？ 对，更热闹了。 那没办法呀，你上去说什么？ 我有主意。 上去我打。 打 上去一开打打下就算完了。废话，你打你得有理由啊。 凭什么打人家？ 你用什么打人家？为什么呀？他不是我让那个杨派方部揍了一顿吗？可我这火没地儿撒去，知道吗？ 拿他们出去 找人送讲理。你这都挨不上，你甭管了，我有主意。带上胡子，抓起把鞭来，到了上场门那儿，嘿，叫起来了。他这么一叫，打鼓老一听又愣了。我说这又是谁上啊？这个 叫谁出来的？ 叫就得打呀。 打吧， 这戏够乱的啊，没打过这戏。哼，紧张出来到那儿还得唱了几句。 怎么唱的？ 江山上来行行刚，为何金色居一堂，怒气不和气儿堂上压在你管教金子一民的王，苦恼啊，苦我恨。严嵩一想啊，这戏是够乱的。弄曹子跟我这喝了半天酒，他又干嘛上来的？ 就带我出来了。 就带你出来，台下观众更愣了。 是啊。 哎，这又怎么回事？这个你走散不是下去了吗？ 刚才烟火棍吗？ 让烟大风给砸下了。他上来干嘛呢？这骂戏这是。哦，二哥你不知道？对，小镇这么着，他让杨德峰打完了，他找严嵩讲理来了。 找严嵩讲什么 理？你不知道严嵩跟杨白峰有关系？ 什么关系啊？ 严嵩是杨白峰的干老三，你知道吗？ 还不是 让他给出气。这就不是那么回事。咱看着到底乱的是嘛份上去，不知道怎么办呢。 是啊， 这玩意严嵩一想，这玩意我这没法钻的这锅呀，拿手这么一指他，儿是何人大胆犯此放何此。问乔三 啊， 乔三一想，我告诉你我是谁呀、啊、 怎么说呢？ 乔三乔二爷把我了问。还听说乔三银卡金儿拿下啊， 那就拿吧。 拿不了。 怎么拿不了？ 银卡不敢过去。 为什么呀？ 小花脸打不过大花脸呢。 对呀、 啊、那这么个功夫曹操看出来了、啊，任兄弟吗？久闻此名焦赞焦二爷，好酒贪杯。焦二爷休得动怒，请来用酒，请来用酒。 用酒啥？ 严侠砍酒，砍酒。严侠一想，我伺候得着吗？他这一端过这杯酒来，焦赞一想，这姑 怎么着？ 他要喝， 那喝怎么？ 他一喝更乱， 就是啊， 这出戏烫天亮也完不了啊。后台管事更急了 啊， 心里说千万你可别喝呀、 啊，哎， 你这喝更没完了。 就是 啊，把台帘冲他比划， 这什么意思？ 那意思千万可别喝，打， 好像 你得打呀。 哎， 他一想，对呀、啊，我再喝就没完了。哪有心肠鱼儿怎能喝酒苦恼啊，苦恨。严侠端这杯酒过来了，焦二爷羞得动怒，我有一言你且听了。 他要说什么呀？ 严侠生来用不通，遇见一台糊涂虫。我尝了40多年戏，没见过你的焦赞打严嵩。 是没见过。 被焦赞给问住了。结果哎呀，满嘴的胡说八道，滚撂下去，咣一脚被严侠给踹去了， 就快下了。 哼，牙对曹操曹文字，名为汉相，实为汉的子，老儿尹松搅乱大明金山，哪里容得休走看得边。 哎， 这一边下去了。严嵩一想，这玩意打是受不了啊。 是啊， 他一抓曹操，贤弟此次来的厉害，你把曹操了吧。他们两个人下去了。 下去了。 我看二将往哪里逃走，噌，他也下去了。 多乱呢、啊。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王世臣、赵玉贵合说的焦赞打严嵩。听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为您送上的《我们出发吧》空中笑林，咱们明天早上再见。

吃了吗您呢？ 古传麦新富强粉上市啦，吃了吗您呢？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